我已等待了千年，为何良人不回？

你说爱我不能发财， 看着时间的进行。

开心。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戒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狂气崩满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演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为了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啦啦啦啦，我的爱给你啦啦啦啦，全部都拿去啦啦啦啦，什么都给你啦啦啦啦，不要自己啦啦啦啦，我的爱给你啦啦啦啦，全部都拿去啦啦啦啦，什么都给你，啦啦啦啦，只要你开心。啦啦啦啦，我的爱给你，啦啦啦啦，全部都拿去。啦啦啦，不要自己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爱给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全部都拿去！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都给你，啦啦啦啦，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只要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只要你开心，什么

像森林的旅行。 希望，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

在不是没有能力气看着人海时刻爱情面前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那些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不需要谁评价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忘了吧 过往，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千回百转难，爱却不是最后一站，爱只是结果的想象。